本指定此人涉嫌包括非法行医、偷税漏税、非法持有枪支等七宗罪。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觉得王林的把戏是应该走到头了。那但是近日媒体报道说，王林的非法行医两年后仍然没有结果，涉嫌非法持有枪支案件证据不足。接受王林气功治病的吴志辉是第一个实名举报的人，他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后来是泸西县卫生局曾经找他询问，但是仅此一次，调查结果从来没有向他反馈过。那此外，王林深陷的非法持枪案件，泸西县公安局立案至今已经两年，但是仍然没有调查进展和结果。萍乡市卫计委一位负责人表示，泸西县卫计委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在全县11个乡镇、138个行政村、198个卫生室进行了摸排，没有发现群众经王林用气功治过病。对泸西县所有的10家医疗机构进行排查，没有发现王林在县内医疗机构做过诊。到泸西县的医药公司调查，没有发现王林有药品或者辅助医疗设备的采购记录。那走访王林附近30户居民，并到县电视台、县城管局、县工商局等单位进行调查了解，确定王林没有在泸西县辖区内挂牌开设医疗门诊或者摆摊设点，也没有进行医疗广告宣传。当年曾经接受王林气功治病的吴志辉说，2011年9月，他曾经花6万块钱找王林看脸部色斑的问题。王林对他发了功之后，让他喝了一瓶白色的药水，但是病情并没有改善，他感觉受骗了。那除了王林的非法行医之外，他还被指非法持有枪支。据王林的关门弟子邹勇透露，王林家中私藏枪支，据说王林持有的枪是一支五连发的来福枪。2008年，王林携枪到宜丰县一个水库打过猎。2011年，曾有人目击王林在泸西他的家中后院持枪打鸟。2013年的8月1号，泸西警方认为王林非法持有枪支案符合立案条件，决定立案侦查。2013年8月1号和8月6号，民警对王林的两处住宅分别进行了依法的搜查，没有发现涉案枪支。2013年8月到2015年5月，警方先后寻找并询问了王林多个地点的社会联系人和邻居等等20多人，都没有获得有价值的涉枪线索。公安表示，目前王林涉嫌非法持有枪支案件证据不足。2014年10月份，王林曾经对媒体说，捏造说我家有什么枪支弹药，全是断章取义，捏造事实，司法系统早就撤案了。但在今年5月，泸西县公安局局长卢正武却否认撤销该案。王林有本自传叫《中国人王林大师写真》，那这本书当中图文并茂，讲述了王林发功治病的案例。书中一篇题为《王林小传》的文章当中说，王林大师功力深厚，不只用来表演，更将自己的神奇医术用来治病救人。从国家元首、军政要员到富商巨贾和平民百姓，不少疑难杂症以致绝症，经他发功治疗，常能手到病除，气到通宵。那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已经被判刑的江西省原省长胡长清、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都有王林颇有私交。那么王林到底是真的没事呢，还是背后的调查有蹊跷呢？我们来连线关注此事的北京木工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昌松。你好，刘律师。 哎，主持人你好。 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如何判断一个人他是否非法行医呢？ 所谓非法行医啊，是指没有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而去给患者去看病，情节严重的行为。对，首先呢，我们说他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这是一个前提。这个据调查呢，王林呢确实是没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如果他确实是去用所谓的气功啊、法功去给人治病，我们说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来去给患者治病，这种行为他都是行医行为，都应当取得行医许可证。所以啊，他没有取得行医许可证的情况之下去给病人看病，那就是一个非法行医，这是没问题的。 从目前报道看，他是用气功给不少人看过病，他自己也在自传里面也表示这一点了哈。 对。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判定这个人是非法持有枪支啊？枪支的这个法律定义是什么？ 这个枪支啊，我们枪支管理办法，枪支管理法呢， 个枪支下的一个定义。它是说是指啊，以火药或者说压缩气体等作为动力，啊，利用一些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 嗯， 这是我们枪支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啊，我们国家要严明进行管控的这个枪支的范围。 嗯， 也就是说，如果它具有相当的杀伤力的这一部分，发射金属弹丸呢和其他的，哪怕是这一个塑料弹丸呢、发射弹丸呢，这个都是可以认定为枪支的。 嗯， 如果说能使人丧失知觉啊，像麻醉枪啊， 嗯， 它也是可以用来作为抢劫啊或强奸的工具的，所以也属于管制范围的这个枪支。 嗯。那现在媒体报道说，警方也去王林的住所去进行了依法搜查，没有发现涉案枪支。那现在给出的一个结论叫做，这个案件的枪支案件证据不足。那这句话我们怎么去理解它的法律含义呢？ 这个非法持有枪支的话，那当然我们的法定证据还是应当要找到枪支。这个听人说他持有枪支，甚至看到过他有枪支， 嗯， 但是最终呢，我们说还是要找到他确实持有枪支的一些证据的。 对对对， 对，现在呢，有关部门呢说是到他家里去搜查啊，拖了很长时间啊，这个都没收到啊。王林自己呢也对外宣称呢，说有些人是劣照啊，说家里有什么枪支弹药啊，这个。司法机关呢，实际上早就撤案了。 嗯， 但是司法机关站出来说，这个到今年五月份都没说撤案。 没有撤案，对。 对，但是到现在呀，对外的回应说是确实查证了以后吧，没有这个持有枪支的证据。 嗯， 那么就是说，那个人的感觉还是符合一个法的精神的。 嗯， 也就是说，疑罪从无嘛。 嗯， 尽管有很多证据指向他，有些人说他有枪支，但是最后吧，没有这个查实这个问题。 嗯， 那么。疑罪从无这个观念，我认为还是符合的。 嗯， 对，但是啊，我们说你是不是真正下决心啊，去采取了很有力的一些侦查手段，来查出他这个非法持有枪支的一些行为？我们说以前他哪怕持有枪支，有确凿的证据能说他现在把枪支给销毁了， 嗯， 那么他实际上也是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的。 嗯， 非法持有枪支不是说现在一定要抓他现行，他现在在这个人有。 嗯， 对，你比如说有视频的证明他持有枪支来去打过猎或干什么，有那样一些确凿的证据，当时也是可以的。 嗯嗯，那律师，现在这个案件还没有撤案，那将来还会再去继续调查，是这样吗？ 这个从他现在这个回应的情况来看呢，有点模棱两可。 嗯， 好像是有一个告一个段落了，说我们现在这个证据不足，证据不足是撤销案件了呢，还是移送到检察院，检察院作为证据不足不起诉了呢？ 嗯， 这个好像都不是特别明确， 不是很清楚。嗯， 对， 嗯， 实际上我就感到啊，这个当地啊，好像用了一种拖之诀啊，这个用不了了之的一种方式啊，想使这个事情了了的这个感觉。 嗯嗯，那王林非法行医，当地也做了一些调查，但到现在媒体披露说都没有结果，这个正常吗？ 哎呀，从这个当地披露的情况来看的话啊，好像是进行了这个 很 严密 的 调查啊， 对 对，好像什么查了有近200个这个乡镇的卫生室啊， 嗯， 什么10家医疗机构啊， 嗯， 最终都没有发现这个王林非法行医， 嗯， 啊，没有发现他在这一个所在的那个县呢，开过什么诊所呀， 嗯， 到这个县里面的医药公司进过药啊，所以啊，就说他这个非法行医不存在了， 嗯嗯。 实际上我们说王林呢，这个他根本不给普通的人看病，所以你在一个小县城里面呢，要找一些小老百姓呢来去做调查的话，那显然也是查不出名堂的。 是的， 对，去跟随这个王林10多年的这个李密啊，他就说过，他说王林呢很少给本地人看病，所以你仅仅只是在泸西那个县里面进行查的话，那么他根本就很少给这个地方看病嘛。 嗯， 另外他的如是弟子周兰呢对媒体也讲过，他说王林呢不会给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人看病， 嗯，对， 就是这个周勇啊，他自己有好朋友找他的师傅看病， 嗯， 1万也是好几元， 嗯， 也就是说还是徒弟给的这一个介绍的时候给的人情价也得要好几万， 嗯， 普通人根本无法问津。 嗯， 所以现在他给他看病的呀，这个 不是达官就是显贵。 嗯， 像现在这些人呢，你想让他自己站出来呀，主动站出来来检举揭发这个王林呢， 嗯， 这个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对， 所以啊，我们是有赖于司法机关呢，这个应该来说，从王林的身边的一些人，从他所接触的一些达官贵人这一块的，看过病，包括他书上提供的一些线索， 嗯， 来好好的查，应该来说还是可以查得出一些的。 嗯，那么， 所以你现在说王林根本没有非法行医，我们说不但公众啊不相信， 嗯， 这我也觉得是不相信这事的。 嗯，那王林这个事件为什么这个迷雾重重、久拖不决呢？具体原因在哪儿呢？您分析？ 我个人认为啊，还是这个王林所牵扯的这个背景呢，还是太大。 嗯， 那么我们现在调查的级别还是太低。那由一个县来组成一个所谓的专项调查组啊，这个来进行调查，是很难把王林呢这个有这样深层背景的啊这个案情查清楚的。所以啊，我希望啊这个有更高级别的啊，甚至由省一级的，甚至是由公安部啊来牵头啊来查处王林的事。毕竟王林是在一个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啊，甚至涉及到所谓的有七宗罪的， 嗯 啊，这么一个人，所以说吧，我们说不给公众一个交代的话，说不过去。 嗯，那该如何动作才能够揭开他神秘的面纱？您所说的就是，要异地来进行进一步的审查。 对对对，异地进行侦查，级别更高一点的规格来进行侦查。 嗯，那具体说的，具体说的这个级别更高是什么呢？ 这个我说这个里面呢，比如说有省一级，甚至有国家一级的啊，公安部门呢，这个你比如说公安部啊，中间呢我们说有一些你比如说已经查实，有几个人呢说他有枪支弹药这个问题，就可以以这个作为突破口，那么我们说就可以进行立案，而且这一个非法持有枪支弹已经立案了的，立案了以后我们说就可以把人给控制起来，可是我们发现王林呢，出入啊，这个香港、大陆啊、台湾呢、啊我们说他一点都没有对他采取措施，他非常的嚣张。 嗯， 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点措施都不上的话，你想最后找到什么呢？我看呢，这个是根本没有对他真正的想办法把这个事情想查清楚。 嗯， 本身就是不想查出他，我就感到这个问题。 嗯嗯， 是应付这个媒体舆论公众的这个一些这一个指责来做应付，疲于应付而已。 嗯，好，谢谢您，刘律师，再见。 哎，再见。 嗯，好，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几起近期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办的涉枪案件。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很多人都玩过 CS 游戏，但不久前在房山一家俱乐部里，有不少人聚在一起，是用枪械进行真人的 CS 对抗。房山公安分局昨天发布消息说，警方开展侦查工作，抓获了犯罪嫌疑人7人，收缴枪支22把。记者就此案采访了房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重案队副队长。 咱们警方接到这个群众举报，在这个房山区刘立河祖村的一家俱乐部里边，然后有人使这种枪械进行 CS 对抗。当时群众举报的时候，只是说使用枪械，他没有说用是真枪还是仿真的。 接警之后，民警开始了侦查。 到打 CS 的这个基地进行了前期的这种侦查，发现啊，在这基地里边有大量的这种 BB 弹，仿真枪用的这种弹药。 接着，民警获得了一条线索。 7月4号的时候，这伙人吧， 然后到这儿去打算玩这个 CS， 然后咱们采取的这个统一的抓捕行动，然后发现他们使的这种枪就是这种用气体激发的这种仿真枪，有手枪有长枪。 他们在做游戏时候有风险吗？ 肯定是有风险的，他当时玩这个呀，他得穿戴好护具，如果没有护具的话，打到身上打到脸上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那他们穿什么样的护具呢？ 有这种脸部的护具，包括身体的护具，穿戴都挺齐全的。 用仿真枪和仿真弹来打的话是比较刺激吗？ 对对对，肯定跟这激光的是不一样的，那个是彩弹嘛。现在的激光啊都是打到身上，你穿一个固定的这种护具，然后它打到身上的之后会有震动，表示你已经被击中了。 民警进行了现场抓捕， 共当时咱们是抓了七个人，就是来自各个地区吧，有朝阳的、海淀的，反正哪个地方的都有。他们也是通过这种网上聊天的这种方式，发现大家都有这个爱好，然后这么聚集到一块儿了。 抓了七个人都是参与游戏的人吗？ 对对对，都是参与游戏的。 现场缴获的是什么样的枪呢？ 有各种型号的吧 ，MP5、MP 各种型号的都有。因为他这种对枪本身就特别喜欢，所以说他收集的各种枪械都挺齐全的。 组织者提供的枪支吗？还是 不是不是不是，都是各自收集的。 那他们这些子弹也是各自带来的？ 对对对，都是自己购买的。 现在这七个人是什么样罪名被刑拘的呢？ 非法持有枪支。 王队长介绍说，这些犯罪嫌疑人身份比较特殊， 大部分都有正常职业，有自己开公司的，然后有自己是这个公司职员的，他们的经济条件应该是都非常好。 王队长介绍了枪支的相关法律规定。 根据这个枪支管理法的规定，枪支就是指火药或者是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然后利用这个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都能认定为枪支。整体看这个案件啊，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个正当的职业，只是对于枪支的一种爱好才导致这件案件的发生。但是呢，咱们换一个角度想说，如果咱们这个平常的老百姓在遇到这种情况，无论是抢劫啊或者是盗窃啊，然后对方手里边如果拿着这么一件东西，那老百姓他没有一定的认知，说这个他就是假的呀，或者是不是真枪啊，那个老百姓就认为这就是真枪，那样造成的伤害就会更大。 现在还有一些朋友啊，因为喜欢枪，在家里面就收藏一下，但是他没有拿着想去拿枪去做什么犯法的事情。那对这样的朋友，您有什么提示吗？ 对于这种枪支爱好者或者是军事迷吧，希望大家还是主动把这些所持有的枪支上缴到公安机关。老百姓呢，发现这种线索要积极的举报。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再来关注下面这起涉枪案件，垃圾堆里惊现疑似爆炸物，顺藤摸瓜查获枪支。昨天延庆检察院发布了这起非法制造爆炸物、非法持有枪支的案件。记者采访了案件承办检察官潘霞。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014年，就是去年的11月的一天一个下午。刘木工呢，是一个海军部队的后勤工作人员，就负责就倾倒垃圾以及烧锅炉的这些活。他就和往常一样，他就把那个部队的垃圾倒到村头西边的一个垃圾站。倒过去之后，再回来的时候，路边他就发现刚刚还好好的那个玉米堆怎么就着起火来了。这个时候他发现好些村民都在那里扑火，扑完火之后呢，一个村民啊从火堆里面捡到一个带碾子的，我们暂且叫他疑似爆炸物吧，然后把那个东西呢就给了刘木工，把他带回了他工作的那个海军部队，然后就把自己今天啊见到了什么事儿，然后就说给部队的人听。 很快当地警方就获知了这个线索，民警先去了垃圾站附近进行勘查。 着火的那个玉米堆就是在一个大院前边，民警呢经过排查就对这一个就是大院锁定了，第二天然后就对那个大院进行那个突击检查。 这一查不要紧，这个大院里倒像是一个山寨的小军火库， 搜到了很多东西，有鞭炮啊，有弓箭，还有一些砍刀、花炮，当然最重要的是搜到了这一个军用枪支。他那把枪是一把那个五六式的那个军用步枪，这个枪呢当时没有组装， 公安机关的那个工作人员就当场就进行了组装好了就是一把军用步枪。 随即民警锁定了大院的承租人谭某。 谭亮呢，最开始他是说枪啊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后来他还是如实供述，就说这个枪是他一个就汪姓的朋友放在他那里的。 随即民警又找到了汪某。那么汪某是从哪儿得到的这把枪呢？检察官介绍说， 因为汪永军他是一个军人世家，家里存着一些父辈遗留下来的枪支弹药，准确的说那枪应该算他父亲的，但是父亲已经去世了，从小就在这种氛围里面长大，所以对枪呢是很热爱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想处理这些枪呢，就上交给家乡的博物馆，但是这个枪支毕竟是一个很敏感的东西，它不像是一些其他的文物，它这个就是要上交还有运输各种的都需要有严格的一些审批手续，因为就是各种原因吧，也一直没有上交成，就一直在他们家放着呢。 那他怎么后来就到了这个谭某的手里了？ 汪永军和这个谭亮啊，就是两个人都是非常的热爱枪支，两个人认识之后聊起来啊，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闲聊的时候，那个谭亮就听汪永军说到他家里有枪支，就说能不能给他开开眼啊。那汪永军你看这两个人都是朋友哈、又都喜欢枪支，然后就把那个枪就拿给那个谭亮说，就拿给你看看，但是你呢不能用也不能拿给别人看。过段时间他准备就拿回去，但是就直到案发也一直就没有拿走。 回到刘木工他捡到那个疑似爆炸物也是谭某他做的。 对，那个疑似爆炸物最后是经鉴定是属于爆炸装置的，相当于是圆柱形的，是利用的是花炮原来的那一个就是模具相当于，然后再进行一些改装和加工做的。谭亮呢他自己说他自己就爱玩，喜欢就瞎捣鼓，就把那个花炮给拆了呀，火药弄出药啊放在那个花炮筒里边，然后再用一些那个长的火药脸放在外边，再用一些那个胶带给缠起来做成这一个。他自己说他做过10个左右，但是最后我们认定的呢就是2个。 那他这爆炸物有多大威力呢？ 因为是花炮里面的那种民用火药然后做成的这一种爆炸物呢，爆炸力呢按照专业的就是鉴定的角度来说不好说，它不像军用的那种它直接能够有那个爆炸半径呀、就能够鉴定出来，这种爆炸物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是它也跟朋友说那个东西啊扔出去炸的连渣都不剩，所以它可能就是造成的危害会非常的大，也有可能就是说没有什么威力，因为它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那些火药啊还有当时燃放的那种空气状况以及它所使用的那种装置密封程度呀，很多都能够起到作用，这种威力到底有多大呢？这个也不好说。 谭某他做这个是为什么呢？ 谭某他自己说他就是喜欢玩，也说过他要炸鱼。 在垃圾站发现的这个疑似爆炸物牵出了一起非法制造爆炸物案和一起非法持有枪支案。近日此案一审判决，检察官介绍说， 谭某呢涉嫌是非法制造爆炸物和非法持有枪支，汪某的话是非法持有枪支。这个案件现在是一审判决了，谭某犯非法持有枪支和非法制造爆炸物，数罪并罚，总共执行有期徒刑3年10个月。汪某的话是非法持有枪支，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期1年。这个判决呢暂时还没有生效。谭某的律师暂时口头表示要上诉，但是还没有那种书面的上诉状。 潘霞检察官介绍了枪支的法律规定。 枪支啊它是属于我国的那个管制物品啊，枪支管理法对那个持有枪支的主体以及使用枪支的条件都有明确的规定。我们也知道确实是有很多人就是对那个枪支很热爱，但是我国是禁止个人非法持有，所以你要如果因为那个热爱去持有枪支的话肯定就触犯了刑法。还有那个就是谭亮所制造的爆炸物，可能在我们普通人心目中啊就是对一些花炮进行改装啊不涉及到一些刑事犯罪，但是那个他做的这个爆炸物属于那种民用的那些火药，他制造的这个爆炸物他的那个爆炸威 威力说不定就会很大。它到底有多大，我们普通人他是没有专业性的知识，他没有办法把握好这一个度，说不定会造成一些很严重的后果。我们国家对那个枪支和那个爆炸物呢进行管制，也是出于一种就是维护大家的一种安全。而且枪支和爆炸物那些东西一旦失控的话，如果成为犯罪分子的作案工具的话，那就会更加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社会管理了。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8，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昨天有关赵作海的报道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五年前，赵作海因为11年的冤狱获得了65万国家赔偿。那在历经了为儿子娶妻子、被取款了14万、开旅行社失败等等一系列花销之后，3年前赵作海夫妻把剩的20万投入了商丘一家投资公司，以换取每月2%的收益。去年11月，随着投资公司主要负责人被抓和跑路，他的本息全都没了着落。如今这65万的赔偿款已经基本上用光了。现在赵作海正在住院，因为几天前呢，他和多位投资者一起前往一家汽车 4S 店去要钱，在和别人交涉的时候摔倒。说起自己的投资，赵作海感到十分的后悔。他说1000个、10000个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那么赵作海夫妇是如何走上这投资之路的呢？他妻子李素兰说，几年前呢，他在商丘认识了一位叫月霞的朋友，后来月霞和孙连等人一起合伙成立了商丘新国房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那对赵作海夫妻来说呢，揣着剩余的20万国家赔偿，也在一直寻找着升值渠道。那在李素兰看来，朋友月霞成立的公司让他看到了希望，那何况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张卫东拥有庞大的经纪实体。那他在对张卫东的实体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呢，就很放心。他说不是那些皮包公司，是有偿还能力的。那另外一方面，李素兰在月霞的介绍下呢，也进入过这个新国公司做了一段的业务顾问。那这段内部从业经历也让赵作海夫妻更加确信投资的安全性。2012年，夫妻俩决定投资，刚开始投了20多万，那加上后来打工挣的钱还有利息等等，累计到了40万。每一单都是1年期，到期就再续你一年，攒够10000就投到里面，不然呢每月就会少200块钱的利息。李素兰说，正是这样的心理让他们的投资金额越滚越大，几乎把所有钱都投了进去。那按照2%的月利息计算，40万的本金每月可以固定获息是8000多元。夫妻俩说他们返利总是很准时的，甚至有时候会提前3-5天就到账，从来没有逾期过。收入的宽松当时也改变了夫妻俩的生活状况，他们的住的地方也从不到30平米的2间门脸房搬进了一套大约60平米的2居室的房子。那一直如期返利的这个投资因何突然发生变故呢？月霞介绍说，新国公司董事长被抓了，法人代表孙连起也跑了。那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记者发现成立于2012年的这个新国公司经营范围仅仅是房产投资管理。这公司今年6月份被商丘市工商局因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而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那现在赵作海还在医院住院，他并不知道失去11年冤狱所换回来的所有赔偿金和积蓄，那生活将如何继续？那赵作海这么多年他65万赔偿都花了些什么呢？他大儿子结婚花了6万，小儿子还偷拿走了14万，那开旅行社是损失了4万，还有在宁夏加入传销损失了10几万，那现在做投资又20万打了水漂。有一个 评论员发表评论说，十一年的冤狱赵作海是扛过来了，狱中的寂寞和坚守是因为心中有希望，对于自己的清白的守望和对这个国家法律的坚信，那扛得住冤狱，最后却是败给了诱惑。评论认为，监狱呢应该开辟更多的社会渠道，让所有出狱者提供心理咨询和社区矫正，国家赔偿的发放呢也不要一次性的这种所谓叫买断，比如说1/3可以发放到手，1/3用作补偿基金的方式来定期的支付，另外1/3储蓄起来，来灵活的支配。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节目最后来关注两起信用卡诈骗案件。不久前，张先生到通州永乐店储蓄所 ATM 机取钱，他取完钱之后转